谁都知双手好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美国不应将欧洲对互联网巨头征税的提议视为对美国的攻击，他同时借此机会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提出谴责。今日，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美国参议员公开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表示由美国单边发起的关税政策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不公平贸易现象，反而会损害美国本土工人的利益。近日调查发现，有 APP 先接收患者或家属预约，再由其他 APP 所谓的就医助理在医院放号时段抢号，形成线上挂号黄牛产业链，占据医疗资源，扰乱就医秩序和公平。针对北京开往武汉高铁供应盒饭发霉一事，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称，广州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已成立调查组对事件调查，同批次产品全部下架封存。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获悉，通州多地块配建学校公园。2018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将9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11日至12日在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上演，这标志着中国国家大剧院2018年中俄友谊文化之旅交流演出活动正式启动。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失礼，这感觉。